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 87.6 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双休日，又到我们和国剧爱好者呀一起在节目中分享多种形式的曲艺作品的时间了。今天呢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欣赏一段京韵大鼓《三国演义》中的故事《七星灯》，由洛派京韵的创始人骆玉笙先生演唱。

凄凉的金光炯炯，只闻得北岸官场空，钟声敲远寺，全非夜行人，敲楼楼三更，愁默默夜外寒烟，呀满地火满满，林山伴水雾，飞腾唰啦啦，林中落叶惊宿鸟，鸣叫叫，一轮皓月挂寒空，冷清清雨露淋淋，银河更更静悄悄，旌旗奔龙雕头无声，光闪闪星灯布满，中军帐气凉凉，微微隐隐起了北风。那位老先生不敢他都来求手，你看他披发战剑，赤骨念咒，哎哎高苍穹，不住的泪飘零。想量我身不风尘，与乱世出喷心，愿甘老林泉了却一生，风托孤之中在薄地城，两怎敢不尽心竭力，秦王室数十年呕心沥血，不经营尚未能恢复中原，初见丹阴此上露出奇山，攻大兵本已将顶足三分，归一同城攻后不离两之故，其功名有谁知，无名将忙将星欲坠，出无奈金句迟速，我要告苍穹，父王苍天垂怜悯，其子两手江汉始出现，上报先主恩，下承圣命，纵死黄泉下 今天我也明，弟子我并非贪生啊，来那寒食秋收啊。 时间的关系啊，第一时段我们的开心茶馆到这儿得先暂告一个段落了。这段七星灯我们先欣赏到这里，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再继续欣赏骆玉笙先生的精彩演唱。 树上的鞋圈咋咋咋咋叫又来俺家里边。

全功，虽然是露出岐山，寸功未立，也为损将，也为折兵，忙差派李扶持一表兴也走后主，又还那姜维、杨毅、张仪、张毅，马带了花与王平，一干众英雄，今先来把一连听。朱公问，俱是汉室的忠臣，担心耿耿。我死后，你们依旧只整理朝纲，把奸邪扫平，再发中原，必须要见机而行，待时而动。哎呀，朱公们呐、最要紧，防备敌人偷渡阴平。老先生说到此处，神魂不定，渺茫茫，魂归天上，破散九族。这一回露出岐山，在五丈原身亡了一位军师，叫诸葛亮。也是天不将汉也行。 欣赏了骆玉笙先生演唱的《三国演义》中的这段故事《七星灯》，下边呢，我们再请上另一位京韵大鼓名家小兰云钟俊峰先生，为我们带来一段流派京韵。这回啊，咱们来欣赏一段《水浒传》中的故事《逼上梁山》。 贼 秋，为虎作伥，罪恶滔天，害得我白虎堂千丈冤狱带枷锁，险些丧命在野猪林前，颠沛沧州有家难返，多蒙那乡邻父老照应咱。方才不久在李小二的酒店遇小二哥嫂许新田，他说道：现如今军魂沉定，天日不见牙痕狼吞，越加凶残，那昏庸的朝廷何足恋，倒不如弃暗投明，上梁山一席话说得我千回万转，心如蛮乱踌躇不安，我总想倘能得赦回京去，夫妻聚首重列朝班，司机在报仇冤，看起来效忠皇朝恐成梦幻，好男儿空怀壮志愧对河山。想到此，忽听门外有人把林冲叫，原来是李小二推门而入，他面带不安，忙说道：方才教头您刚离开了酒店，有两个东京人与本地的营管进里边，他三人窃窃私语，鬼鬼祟祟说什么高太玉草了场，什么后上凤冠，莫非受了那高俅老贼的命，县太教头在雪夜寒天。林冲又问了问来人的模样，听罢后他怒火燃，要钢牙还牙，反定是那高俅的鹰犬狗入圈，只要我见到他的面，定叫他血溅银枪活命难，血溅银枪活命难。韩英说：“烧不死，这放火之罪也要拿火当官。”傅安说：“捡两块骨头回去见太玉，少不得加级升官呐、啊，领赏钱。” 贼闻听惊声问，你是什么人？害不死的林冲在你的面前，今天落在我的手，飞蛾投火你有来无还，只吓得三个奸贼心惊胆颤，猪兔狼奔雪地窜，连教头都威严，急死风快如电，蹭蹭蹭赶上前，吃了个跨步飞身，连环脚扑通通，一脚踢倒贼路前，扑啷啷银枪一抖，一身问路前，你到此为何？快吞食言，奸贼跪地求饶命，我实情相告啊，不敢应。自从你发配沧州的高衙内，把你家的娘子抢进府里边，强迫拜堂成亲眷，大娘子不从建议，自尽把良权，高太玉唯恐教头得凶信，派我来斩草除根免祖坛。林教头大叫，高俅你逼杀我也，想逃活命难上难，官逼民反，不得不反，倒不如杀他个人仰马翻上梁山。这时候金府大作人声喊呼，无数的官兵奔庙前，豹子头将脚一个说法两马亮银枪，手中装不啷啷，无中摆摆上下翻，李小妹官将亡魂丧胆，一个个弃甲丢盔，他们狼狈不堪。这一回山神庙前尸横血溅，连教头与众好汉冤仇血出宝剑，揭竿而起，他们一同走上。 欣赏了洛派流派两段京韵大鼓作品，我们今天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大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的时间里北京文艺广播还将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节目，也欢迎您锁定我们的调频 87.6 兆赫。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月亮看我》，苏柳作词，王元平作曲，王庆爽演唱。 像故乡一把油纸伞，独